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音乐情人郑子成。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自庆中国香港故事的通海而道，带大家踏上海上丝绸之路。 以岭南文化作为主要切入点， 由广州出发，沿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等不同国家寻访， 通过一个个密切相关的人、文化，实现漂洋过海追寻心中梦想的故事。 通海而道，星期四晚11:30， 星期五中午12:0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嗱，呢一隻主題曲啦，咁大家都會以前聽慣咗好多年啦。咁啊，有一段日子咧，差唔多有一兩年嘅時間咧，我就將個歌詞咧就轉咗咧，就盼將會團聚啊。咁啊，而家終於我哋可以3年之後咧，應該比較容易團聚啦。甚至喺外國嘅朋友，你可以去探佢啦，可以探翻屋企人，都可以好容易團聚啦。因為大家已經收到個消息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消息嚟嘅。咁我哋2000靓歌再重聚咧，今日咧就。希望可以过返以往一啲好舒畅嘅日子。大家好，我係 Albert Long 欧瑞强。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呢，我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同大家见面。咁当然啦，今日要特别要讲一讲呢，就係、好特别嘅音乐节目。虽然呢以前都不嬲都係3小时嘅音乐节目㗎啦，係 live 㗎嘛，我哋知呀咁样。不过今日呢可以讲我好荣幸，亦都好开心呢，终于呢可以搵到我嘅好朋友。一位好朋友嘅，佢唔系一个人嚟，系成家人一齐嚟，带咗一个音乐世家嚟。嗰位朋友，嗰位特别嘉宾咧，就系 Andrew Toulson。 Hello， 都支持， 大家好。 都支持呢个名咧，我哋香港嘅乐坛听咗好多年噶啦。 喂，你入咗行几多年呢？ 38年啦， 真系犀利，38年。 Yes， 所以咧，你除咗咧，即系入咗行38年，做咗好多无数咁多好嘅音乐、好嘅歌曲、好嘅唱片、好嘅演唱会之外咧，今日咧多谢你，又带咗你38年咧有啲成果吓， 冇错， 系有个仔啊，带埋嚟，个仔都20几岁啦，应该 22啦。 23 呢样佢只系你都系做老豆都应该吓争少少啫，争少少啫。喂，23岁嘅仔咧，就系、是、叫 Brian 啊。Brian 你好， 大家好。 系我其实都睇过你演出啦，因为你爹哋嗰啲 Big Band Show 啊咩，你就吓、啊、又参与弹吉他啊啲咁样，犀利犀利，都系音乐世家啦。因为已经系薪火相传。咁Brian 咧就叫做杜俊咩啊？ 杜俊科。 杜俊科啊，科举个科啊，真系。不过佢唔使考科举嘅，因为咧，系Andrew Thorson， 杜志慈个仔咧就即系一打个卡片出嚟咧 ，OK 噶啦，任何音乐嘅门槛都阻唔到你。OK， 咁咧，另外咧就 Andrew 嘅妹咧都嚟咗，多谢你啊 ，Rosa。 你好 ，Rosa 你好啊。嗰日我去睇阿杜志慈嘅 Big Band Show 咧，你喺度主唱咗好多只，好好听，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你， 唱得好好听。所以咧今日特别邀请阿 Rosa 啦，亦都嚟咧。Rosa 中文名嘅有， 系啊。 咁其实即系你讲一讲啦，阿杜志慈咧，其实系咪应该系你系菲律宾同埋中国嘅即系混血儿嚟嘅？ 爹哋系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 妈咪系中 国人。哦，所以咧道咧就系即系译音啦，咁啊亦都系姓道，咁啊 Rosa 都系姓道嘅，道翠云， 道翠云， 道翠云。咁多谢阿 Rosa 咧，佢又带咗第二代嚟吓，不如你自己介绍下啦。 Hello Uncle Albert， 我系 Matthew 何俊康。 哦，何俊康你好啊 ，Matthew。咁啊 ，Matthew 咧今日咧要为我哋咧就唱歌啦，吓又唱主音又唱和音，一阵间听到好多男声嘅和音啊，好靓嘅。咁又当然主音你一定会听到，就系、是、Matthew 嚟。咁所以今日咧好高兴咧就可以即系道氏家族咧四位成员一齐嚟，成个屋企咧带咗嚟2000靓歌再重聚，即系第一次就我好开心。咁当然咧，我哋为咗迎接要即系招待啲乐坛猛人咧，我同阿 Vince 咧就做陪客。阿 Vince 都要陪客，就弹 keyboard 吓，或者即系吹乐器都得啊。咁啊，我就当然喺度会即系一路介绍咧，杜志慈家族。好啦，咁今日咧，阿 Rosa 咧就同我讲：喂，我阿 Andrew， 你哋细细个阿 Rosa 话会好中意听 Carpenters 喎。 嗯，我哋细细个就已经爹哋咧就带 Carpenters 啲碟翻嚟，咁我哋就听，哇，一听就已经好中意。 系。 咁就嗰陣時就唔識玩樂器啦， 是啊、 就係齋聽嘅啫。咁、 啊、 所以一到依家，我哋一即係到而家我入咗行之後咧，我即刻嗱一聲將啲所有啲歌全部寫曬出嚟。 嚇、啊！即係將 Carpenters 啲歌啊？ 差唔多，我哋仲好多，不過太多啦。咁可能今晚即係俾住啲先啦 嚇。哇！以後要黐住你啊！我因為咧，我而家即係幾廿年後啊，我做咗 DJ 45年，都仲係日日聽緊 Carpenters 喺個車度。咁所以嗰啲和音啊咩嗰啲我全部咧入曬腦啊！咁如果你寫曬出嚟，一陣間就一定會表演埋出嚟。 又可以啊，都可以唱噶。 喂，咁我會個心跟住唱先。如果我真係忍唔住咧，我就會同阿 Andrew 一齊夾噶啦。 好， 阿 Rosa， 不如咁咧，我哋即刻咧將你哋兒時往事嚇，即係杜志慈嘅兒時往事啊，你嘅兒時往事啊，一路傳落去俾下一代。 好， 佢哋都會和。系咪一齐？阿 Matthew 可以和啦，吓阿 Brian 可以弹吉他啦，阿 Vince 都一齐和啦。好 ，Carpenters 最我第一只听 Carpenters 嗰个真系，竟然系 Close to You， 即系 Barbara Gregg 嘅作品。 Yes。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comes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a single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感激多谢，因为咧我喺度听咗 Carpenters 几廿年啦。通常咧就真系净系觉得 Carpenters 嗰啲唱片嗰度咧，先至有啲咁样嘅和音效果啊，嗰啲咁嘅 action 啊，哇！咁啊 ，Richard Carpenter 做嗰啲 arrangement， 我好中意嘅，即系我中意咗几十年。 我 估唔到咧，今日可以 live 咧，听到阿杜志慈咧，从成家人咧做晒出嚟，犀利！ 我第一次唱和音嘅咋， 系咩？ 系啦，即系今次系为。喂，呢、這個 show 咧，咁我哋練咗好耐噶啦， 直情係啦，因為呢個杜志慈咧，大家都知道喺台上邊咧，佢係大師嚟，咁咧就坐喺個即係 piano 嗰度咧，就一路指揮成隊大樂隊，從來冇聽過佢咧開腔唱歌嘅。你今日真係，咁啊自家好似屋企人咁樣嘛， yes. 今日咧就好開心啊！咁啊，杜志慈都和埋一齊，成家人一齊和，有 Matthew 啊等等啊，邊時候大家一齊玩？真係好有嗰種Carpenters現場嘅感覺，多謝 Rosa 嘅主唱啦嚇，咁、喂，如果係咁樣咧，就真係唔好講咁多。我覺得咧，一唱咧就要唔止一隻，因為 成雙 一點止成雙啊！因為今晚咧應該唔係全部 Carpenters， 不過咧大部分我哋中意嘅 都喺度嘅， 都喺度嘅，咁啊真係好難得，因為可以揾到杜志慈嚟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大把時間咧講下杜志慈，即係香港嘅樂壇嘅一啲故仔啦，又可以講下你 Big Band 的 story 啊，就等等好多嘢都想同即係 Andrew 咧可以傾。咁另外一隻歌咧就啱曬嘅，即係叫做咧 We've Only Just Begun。咁呢只歌咧，我以前咧最初我係聽一個即係。好似齊音嘅金髮嘅，矮矮地嘅歌手叫 Paul Williams， Paul Williams 係佢唱先嘅，係佢寫嘅嘅歌直情。咁咧，但係 Carpenters 最叻嘅地方咧就係、是、永遠都係將人哋啲歌咧，即係借嚟先啦，然後幾用之後咧變咗自己嘅歌。好多人都唔知道 original 係邊個， 但係佢唱咗之後咧就紅咯， 紅啦，冇錯啦，佢係幫咗好多人嘅。其實就大部分嗰啲歌咧都係人哋、 yes. 最叻改歌嘅，就因為佢 全部咧就將人哋嗰啲歌咧變曬自己 Carpenters 嘅風格。Yes. 今日咧我哋變咗道士家族風格。哈 ，We're from the Just Begin， 啱啱開始咋，唔好走開啊！ Just begun to leave white lace and promises. 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We've only begun before the rising sun. Just begun. Sharing horizons that are new to us. Watching the signs alongJust begun. Just begun， 我哋刚刚开始啫，咁啊二千零个再重聚由九点一路至到十二点啊嘛，咁啊呢一只就啱晒，但系一开始咧已经投入晒 ，warm up 晒。阿 Andrew 真系感激你啊！头先你即系同同 Carmenus 嗰啲一路嗰啲和音啊，嗰啲好似一样嘅，好犀利。 不过好难，我而家发觉原来唱和音系好难唱， 好难唱啊！ 我成日都唔够气嘅，唱到半声咧，要换气啊！佢哋唱开歌嘅， 不过咧就所有嗰啲和音咧，真系要即系逐粒音写出嚟先得吓，因为如果 同埋要记咯， 系要冇嗰种味道吓。咁啊，唱和音其实系好难嘅一件事， 要 blend 啊。 系啦，咁我细个都系嘅，就系成日都想唱和音，但系都俾人飞嘅，啊，因为咧，喂、哎，你唱主音算啦，你又即系好容易走音嘅， 吓 又用又一唔记得咗啦，就同人哋撞啊等等。咁啊，头先咧就主音嘅咧，当然都系阿杜志慈个妹妹咧，叫做 Rosa， 系， 我哋倾下偈啊， 好啊。 嗱，你哋系音乐世家嚟噶嘛？即系爹哋系即系。好出名喺香港嘅即系菲律賓籍嘅音樂家啦，嚇咁啊幫香港嘅樂壇好多。一陣間我哋慢慢可以即系傾同埋多謝，即系香港好多菲律賓籍嘅音樂人。咁你細個有冇入行嘅？ 有啊， 有入咗行噶，好細個入噶。 我其實之前我放暑假翻嚟嘅時候咧，咁我爸爸就會叫我去佢做嘢嗰度啦。之前佢就喺。 希爾頓，希爾頓係 Hilton 嗰、那個， 係啦，上邊頂樓有個 Eagles Nest。 啊 ，Andrew， 講一講爹哋個大名啦。 我爹哋叫做 Budding Twason。 哇！即係一講 Budding 咧，就全行我哋要肅然起敬，沙直情係沙冧嘅即時啊。咁啊， 嗯，咁佢即係見我好中意嘅時候咧，咁我讀完書翻嚟。他就叫我 join 他们的 band。 哦，是吗？是啊，我反而出去读书的本来。 是啊。 那直接 join band， 我不知道晚晚在那里唱过去。 是啊。 哇， 跟着我就每一晚都跟我爸爸一起，跟他的乐队一起唱。 哇， 是啊。其实你可以讲一下你拿过两个奖。 哦，是啊。 是不是读书那些奖，是唱歌奖。是啊。讲来听，讲来听。 我之前是八几年的时候，就在我那时候在菲律宾读书。 是。 咁就即係有個朋友就推薦我去參加咗個全菲律賓嘅 全菲律賓 嘅歌唱比賽。 咁好 competitive 噶，因為菲律賓人唱歌即係不嬲都真係叻到好出，真係出離曬譜噶。 個個都識唱歌， 係人都識唱歌㗎，真係㗎。你求其喺屋企咧，叫我嗰啲即係屋企個阿姐姐，阿姐姐唱嘅歌聽好過我啊，分分鐘。 係啊，咁就。好唔知幸運咁樣又贏咗， 即係差唔多係全國足冠軍嚟 嘅 喎。 係咁，佢其實佢有 season 嘅，咁佢有個 season，我贏咗一個 season 咯。 哇！咁啊，即係呢個獎而家應該 跟住你有一個獎係同香港電台有關嘅。 係真係咩獎啊？ 跟住就1987年就香港電台就創辦咗一個聽歌學英文 係 歌唱比賽。 我知道。 咁我就又係好幸運咁攞到。 哦，係啊。我有印象的，哦，原來是你來的，因為聽過英文我有份教的。 哦，他今天唱 Greatest Love of All。 哎呀，我記得了，記得了，印象越來越深刻。不過這樣，現在呢我們就將Camptus 一首歌可以形容你這個音樂世界真的很對，真是 Superstar。 Guitar. Superstar 就是道士家族 Andrew Tourson 的家族，包括刚才主唱的 Rosa， 哇真好听啊，今晚真的变了一个二千靓歌的 Carpenters， 真正的 Carpenters 之夜。我看个钟呢，原来一唱了三只 Carpenters 的名曲呢已经接近九点半，不过我答应你一阵间我会请 Andrew 家族呢再唱更多 Carpenters 或者其他歌，甚至有中文歌都未定的。九点半新闻后再见，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89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嘅数据减少1000多宗，亦都系相隔大约两个月。单日确诊个案回落至3000几宗水平。新增个案包括3780宗本地感染，以及117宗输入个案。再多10名患者死亡，年龄介乎61至92岁，其中5人未完成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第五波疫情至今9903人离世，现时有2066名确诊患者留医治疗，其中39人危殆。另外再多两间安老院舍录得阳性个案，各有一名院友受到感染，共有6名院友界定为密切接触者。政府明日起放宽海外或台湾从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认为，新措施对香港的影响不大，不会出现大爆发，相信香港的疫情发展会类似新加坡，在每日1000至2000宗确诊个案徘徊一段时间才慢慢回落。他指出，香港今年初开始的第五波疫情估计有差不多70%人口受到感染，再加上近月接种率大大提升，产生了混合保护，有效减低确诊后重症和死亡风险。许树昌又认为，如果0+3检疫后检疫安排实施后，确诊个案没再上升，相信可以逐渐走向0+0目标。一项调查发现，分别有超过30%及50%受访中学生出现中度至非常严重的抑郁及焦虑症状，必须寻求专业协助。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服务去年10月至到今年6月在全港中学生的精神健康进行调查，收集到1192份问卷，结果又显示分别有超过70%及60%受访学生认为自己和父亲及母亲的关系欠佳，整体精神健康显著较差。团体建议家长平时多聆听子女的意见，并建立接触不同意见的习惯，又建议学校培养学生关注情绪健康的意识，提升青少年的情绪管理能力。加拿大东部受风暴菲奥娜吹袭，导致广泛停电，有建筑物被卷入海中，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奥娜在登陆前虽然被从三级飓风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但仍然具有破坏力。东部沿岸省份多个市镇街道严重积水，电线杆倾倒，有大树被连根拔起，有港口附近的房屋被巨浪冲毁，部分城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不要外出，有灾民需要疏散。纽芬兰省最西南端的一个港口是重灾区，几间屋及一座楼房被冲入海中。电力公司话，新科斯舍省80%用户以及爱德华王子岛省95%用户受影响，新不伦瑞克省及纽芬兰省部分地区亦都停电。总理杜鲁多取消前往日本的计划，将会视察受影响社区。联邦政府将派军队参与灾后重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枫兰色嘅黑枫色，同身为青州公主枫色云嘅白枫直，虽然两人年幼嘅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系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冇认出对方。莫非呢啲都系命运嘅安排？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敦煌是国内其中一个旅游热点，而有1400历史的莫高窟更加是旅客必去的地方。但是保育敦煌石窟的幕后功臣，你对他又有多少认识呢？ 但是我开始留意这个地方，就是敦煌所处于的所谓河西走廊，也就是说丝路的一部分。咁呢個走廊上面咧，發生咗好多咧，好值得我哋去學習或者去留意到嘅中國人嘅古代歷史嘅文化嘅故事。譬如話漢朝嘅張謙啦，唐朝嘅玄奘啦，而家近代啲嘅常書鴻啦咁樣。咁結果我就經過篩選之後咧，就將常書鴻故仔咧係寫出嚟啦咁樣。咁當然亦都加埋玄奘呢個跨時空嘅一個對話啦。 身兼编剧和导演的蔡石昌留意到常书鸿用尽50年心力复修过去多次被破坏掠取在敦煌莫高窟的文物故事，就决定用他的一生改编成舞台剧。究竟在舞台上面这些文物会用怎样的方式呈现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我都真的做了很久的 research， 也都是思考了很久来编的。当然里面是常书鸿的故事，即人的故事是为主，因为终归文学啊或者喜剧啊都是讲人的故事啦。咁然后喺透过故事里边咧，我哋就可以融入一啲相关嘅洞窟嘅故事啦。啊，譬如话敦煌二五四窟嘅好出名嘅萨多太子舍身自苦，即系救一家老虎嘅故事啦。咁呢啲就牺牲嘅故事啦。咁喺个戏里边咧，我哋捉住常书鸿一生里边咧最有戏剧性嘅时刻咧，系将佢呈现啦咁样。 新觅剧团《疯夺敦煌》9月30日至10月5日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and each tree ever grew 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ters. You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s.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and summers. As the fires dust to mellow, burning lines in a book of our lives, thr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that turn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但愿人长久 longer.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希望你喜欢我哋嘅节目里边嘅音乐。而今晚我可以肯定呢啲歌呢全部都係我哋一齊成長最好聽嘅歌。頭先有三首 Carpenters 啦，咁稍後呢我哋會請阿 Rosa 同埋 Andrew 都會繼續呢演奏演唱好多 Carpenters 嘅歌。咁當然呢返嚟二千嶺歌呢今日好開心可以搵到道士家族嘅 Andrew Torson。即係其實 Andrew 呢個名字呢就多數呢會用道字詞呢呢個中文呢就擺喺我哋啲唱片度。你知唔知你喺我嘅唱 EMI 年代好多你個名喺我的唱片嗰度。多謝你啊而家即係親自多謝返你。因為好多時候你編咗曲呢我都唔在現場㗎嘛。咁好多見唔到面好多隻歌都係你同我編嘅。 嗰陣時我做好多啊。 好多。 我一年裏面做過百幾隻歌㗎。 係啊係啊 ,EMI 年代啊我記得係。 嗰陣時係一遊一村係咪？ 係啊，遊一村嘅年代啦，我就因為由寶麗金咧就即係跳咗去 EMI 嚇，咁啊而家一家親添啦。咁啊嗰陣咧你就，咦嗰陣你咪好後生？ 我廿零歲咯， 係咯，廿即係已出到冇幾耐嘅啫，應該係 最忙嗰陣時就係其實八十年代嗰陣時咯，係 啊， 八十年代最忙啊！ 你點樣入行㗎嚇？ 我就係跟阿輝哥入嘅，係 啦。咦，輝哥咪好多同門師兄弟喎， 好多㗎，我應該係。的全即系最后嗰个啦， 最后一个系啊系啊，你又比较佢哋后少少，我记得最早就系啊 钟少峰， 钟少峰先啊， 系啊， 反而钟少峰先噶，我估唔到，跟住先阿勤， 系啦冇错，啊唔系跟住周继生， 周继生先，周继生就系到徐一勤， 系 就跟住到你， 系 啊，哇系，全部都系真正正式式嘅桃李满面，因为佢啲学生一出嚟全部都猛人， 因为辉哥劲啊嘛， 系辉哥真系劲，你即系而家回想啦。即系咪好多嘢喺佢度学翻嚟嘅？ 嗱，佢就唔系点教人嘅， 系咯。 但系佢即系嗰啲谱咧，佢会俾你佢喂，你帮我抄啊。咁我咪偷师咯，喺啲谱度。 系， 你偷师佢点样写啊？ 嘅咧，系啦。 咁啊，耐唔中佢就整翻两招，整翻两招俾你睇下啦。呢度咁样就即系咁样嘅佢。 哦，咁样噶，我就系知道，我识咗辉哥咁多年，佢都好少讲嘢嘅，咁啊好少话即系慢慢咁啊，嘥好多时间喺度逐个教佢。我谂佢唔会。 佢其实好幽默噶。 系啊， 系啊，你哋唔知道，你同佢熟咗之后就知好超级幽默， 好少讲，一讲就中噶啦。 哇，好好笑， 好笑。咁但系咧，你调翻转，你点解要跟咗辉哥？因为跟爹哋咪得咯，你爹哋系拔丁喎。 嗱，咁其实咁样嘅，因为爹哋就不嬲都喺 Hilton 做啦。 系啦。 咁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我再继续喺 Hilton 做，或者继续接佢个位。即係酒店嘅嘢，我知道一定會遲啲咧，就唔會有 live band 嘅啦。 哦， 即係一會慢慢淡化嘅啦。 係 啊。咁如果我繼續咁樣行呢條路咧，我就我睇唔到我的前景咯。 哦，哇！咁聰明嘅你細個已經。 咁我一睇就睇到，咦？因為嗰陣時爹哋同輝哥好熟㗎，即係我哋其實嗌 uncle 咁啊，成日出嚟食飯啊，咁樣。 咁 咪咁啊，不如我幫下你啦，咁樣。 或者好似契爺咁樣咧，差唔多。 Uncle 咁啊，咁樣哦，所以咧就變咗。反而不跟爹哋就出去望咗呢个外面的世界。 Yes. 不过咁啊，其实音乐呢样嘢好得意，虽然都好似来去都系嗰个哆来咪发嗦嗰啲音，咁但系咧，即系个变化系大到系成个宇宙咁大。 系 咁啊，所以跟住呢只歌咧，又请翻Rosa 杜啊，杜翠云咧，即系啊杜志慈个妹妹啦，咁都好多年冇正式唱嘅，本来系咪？即停咗，即系以前一路慢慢唱啦，而家一路呢啲，譬如你又做咗妈咪啊咁样，少唱啊。 其实一路真系冇唱。 哦， 咁直至到 Andrew 做 YouTube， 做个 YouTube 嗰时，我就 YouTube 啊， 系旧年嘅事啦。 啊，有个 YouTube channel 系 啊，旧年，所以喺 Big Band Show 嗰度咧，你就出嚟唱啦。 系， 而家咧好啊，因为以后可以好多机会啊，因为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系好嘅音乐咧，就会喺度出现，尤其是一啲永恒嘅音乐，我哋叫做 Evergreen Music。 Yes， 呢只叫做 Evergreen。 As an easy chair, love fresh as the morning air, one love that is shared by two. I have found with you like a rose.Snow. I was always certain love would grow. Love, ageless and evergreen, seldom seen by two. Evergreen 啊，呢个永远都唔会凋谢嘅靓歌。呢只歌咧就系芭芭拉史翠珊咧，系一出电影啊，应该我哋香港叫做《爱情万年青》啊，咁啊译做由佢主演啦。当然主题曲 Evergreen 都系由佢演唱。多谢晒 Rosa。好啦，如果你希望将呢啲歌咧去做一个永恒嘅 Evergreen 嘅，就一定要薪火相传啊！我哋叫做吓，咁啊将佢交佢下一代。不如我哋请头先咧下一代一路唱和音，不过咧应该唱主音都好好听，我听到把声咧已经知道佢唱歌好好。佢就系 Matthew 咧就系 Rosa 嘅公子啊。头先你自己我介绍过啦，叫做何俊康， 系 咪啊？何俊康咁系一个非常之即系英俊嘅年轻人， 冇咁 咁诶。Uncle Albert 咧又希望你同我哋唱啲中文歌啊，得唔得咧？ 好啊，好啊， 因为你姓何噶嘛，吓咁啊，即系中英文啊，即全部都识嘅。 系系， 你自己介绍下只歌啦。 系嚟紧呢首歌系陈奕迅嘅《你给我听好》，咁呢首歌，我舅父 Andrew 舅父咧就将佢改编咗，变咗做一个 jazz 嘅 version。 哦， 咁希望俾大家一个新嘅感觉。 哦 ，OK， 舅父， 系 jazz version 咯，吓，你给我说。好，

听埋最后个粒音先啦 ，Andrew。诶，咁靓嘅钢琴，咁靓嘅声响，咁好编得咁好嘅爵士 feel 嘅一只歌咧，叫做《你给我说好》。多谢晒 Matthew 啊，阿 Matthew 为我哋唱。Matthew 咧就系头先系阿杜志慈个妹。个公子啦，咁啊，即系一到一代一代咁传。咁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要系真系真真正正融合，头先咧，我听 Matthew 讲，佢都想即系进入音乐世界。咁啊，而家妈咪咧又有时间咧出嚟咧，就系同哥哥啊杜志慈咧一齐，不如成家人一齐啦。咁啊，一定要互相即系合作，咁样先至可以咧擦出火花，系咪？呢一只，当年咧我有睇呢出电影。即系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 做嘅一出电影，有只主题曲咧 hit 咗好多年啊。Joe Cocker 好似系 Jennifer Warnes 系咪啊 ？Yes， 我啱啊。 Joe Cocker，Yes， 系系。咁啊，唱一啲叫做 Up Where We Belong， 大家一唱咧就会记得。我哋请 Rosa 同埋 Matthew 两母子一齐合唱。 From the world below, where the clear winds blow.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and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change.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a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the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翻嚟二千零我再重聚，而家时间系10:09。睇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明日嘅日间系干燥，而市区最高气温大约会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添嘅。咁啊，呢一排嘅天气啦，虽然都系热，不过开始咧已经系 feel 到啲秋意，所以今晚我哋都会将一啲。夏天得嚟清爽嘅歌，带啲秋凉畅顺抒发，即系舒服嘅感觉俾大家。所以我哋请咗道士家族啊 ，Andrew Thorson 嘅道志慈嘅家族就包括佢妹妹啦，佢嘅二生啦，同埋佢嘅公子啦，吓、弹吉他啦，唱和音啦，同埋主音。我哋今日咧唱好多 Carpenters， 都应承大家将一啲好接近完美嘅 Carpenters 现场送俾大家。各位朋友 ，Rosa， I need to be in love。 that's what I'll find. 多謝，哇！呢個低音嘣嘅聲，多謝 Andrew 啊！咁因为今晚嘅所有音乐嘅编排咧，都系关上帝咧，我哋有音乐总监啦吓，即系演唱会都系咁嘅，就 Andrew 做嘅吓，一定系嘅。咁佢就指挥约定，弹埋钢琴，所以今晚嘅钢琴全部都系杜志慈弹嘅。我唱歌当然系 Rosa 啦，咁啊多谢晒。咁啊喂 Andrew， 多谢你咧，为选正嗰啲歌咧，你选嗰啲今晚啲 Carpenters 嗰啲全部中晒我嘅红心啊！我就最中意呢啲 I Need to Be in Love 呢啲，我好中意听嘅。我成日都听嘅，唔知点解我听好多歌啦。你知我做职业嘅咁，但我好奇怪咧，我就揸亲车我都要听下 Carpenters， 咁我又好舒服噶啦。咁即系人哋搬我都唔理嘅，即系咁。不如咁样啦，我忍唔住啊，嗱，系 Uncle Ray 嗰个荣休嘅演唱会啦，咁就多谢即系你对大 Big Band 咧就伴奏我啦，咁我就好荣幸，今晚就可以再次同你合作， 好， 不如你就弹奏咁弹钢琴，我就忍唔住唱一只 Carpenters， 虽然 Carpenters 本来系 Karen Carpenter 嘅声啊，男仔唱都得嘅，我好中意呢一只轻松啲嘅，叫 Top of the World， 好嘛？ 好嘅。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t i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It'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at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I'm on that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at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我哋喺个世界嘅最顶峰嗰度啦，喺厄斐尔士峰嘅山顶嗰度唱歌嘅感觉。咁热嘅天气系啊，我成日中意爬山嘅原因就去到山顶嗰度咧，可以即系迎住一啲夏日嘅凉风咁啊，眯埋对眼去享受三小时咁耐，系啊。二千零歌再重聚就是三小时的现场直播。多谢 Andrew， 多谢啊 Vince 啦，啊两个一起同佢。带我去到世界之顶峰的 Top of the World， 其实我是要来衬的啫，因为今晚的 Rosa 和 Andrew 咧做了很多 Carpenters 的名曲，咁有一首名曲咧，可以讲是所有 Carpenters 的歌之中咧， 可能是最出名亦都是最受欢迎的歌。这首歌呢我很喜欢的，以前就是 Uncle Ray，即是我们的老友，我们的 Uncle，我们的教父。我就在他的节目叫做 All the Way with Ray 那里呢就听这首歌。这首歌呢的歌词就直情就讲了我们小时候。你都是小时候听收音机的啦。咁佢嗰只歌咧，歌詞啦 ，Rosa， 你講幾句嚟聽下就。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係，係啊 ，exactly 一樣噶嘛。我就細個嘅時候，喂，我就聽收音機咯，又聽緊我想聽嗰啲最中意嘅歌咧，咁就哇好開心啦咁。Every sha la la la 都記得曬。不過最記得嘅咧，我就淨係記得點唱，但 Andrew 犀利，佢記得曬點彈。唔該你啊，喂 Andrew， 你就即刻將呢一隻 Yesterday、yes. Once More 做 Once More。彈多次。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Oh,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s.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eaking her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n, and I memorize each word.Yesterday once m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曲之中嘅名曲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 啱啱晒我哋啲情怀。我记得以前呢只歌流行咗冇几耐嘅时候咧，我就做紧即系电台直播啦。咁搞咗一个咧就十大英文金曲选举，即系少玩下嘅喺个节目度，哇，好受欢迎，好多人去参加去点啊。Number one 原来就是这只歌，哇！你想下，即可想而知，一只抒情的歌，即比较一啲好劲嗰啲流行曲都可以成为 Number one， 咁啊真系好难得。因为从此我就觉得哇 ，Carpenters 真系犀利，真系好听。歌名叫做Yesterday Once More。喂 ，Andrew 啊，咁其实即我头先我想好多嘢都想问你嘅，不过咧真系。我又想聽多啲歌，所以咧，即係都唔夠膽，即係講太多啦。咁有機會咧，我哋可以再嚟一次啊！我哋講下呢啲我最想講咧就係嗰啲香港嘅音樂歷史啊。所謂香港音樂歷史係咩啫？包括唱片啊、流行曲界啊，甚至乎喺夜總會唱咁，所有香港嘅音樂咧，好大機會咧，就係同Andrew 嘅爹哋啊嗰代咧。嘅菲律賓籍嘅樂手咧，好有關係。如果唔係，即係香港有咁多非籍嘅樂手，即係嚟到香港咧發展咧，香港嘅樂壇一定唔係好似今日咁。咁我自己亦都唔係好話投入曬，但係我同好多前輩合作咗過嘅，因為我就係做唱片啊，我去麗的電視唱歌啊，咁TVB 嘅輝哥啦，但係之前麗的去我都會同即係奈奈 Campbell 啊嗰啲咁樣，奈奈啊咁樣，咁一陣間我哋可以傾下呢樣嘢。咁但係今日咧，我就親眼就已經見到咧，即係一代傳一代，我哋菲律賓籍嘅音樂，即係一路咁樣咧，就一路傳承落嚟。咁Andrew。就帶住 Rosa 啦，帶住 Matthew 啦，帶住佢公子啦 ，Brian 啦，即等等。咁我就想問你，係咪你哋自細係差唔多老豆嘅？你跟住啦咁樣，定係你自己中意先去跟嘅咧？ 冇，老豆嗰陣時就冇強迫， 冇強迫嘅， 係啦，冇強迫嘅，即係睇你自己咯。所以變咗我哋有四兄弟姊妹，咁啊，就除我同阿 Rosa 之外咧。細佬兩個細佬都冇 啊，都冇入行嘅。咁你就係因為都好明顯就中意音樂，佢就 feel 到啦。咁就於是乎咧就叫阿輝哥，即係帶嚟咁樣啊。 最初咧，我就其實喺爹哋嗰度咧，我就係學到好多寫 big band 嘅嘢。 哦 ，big band 嘅嘢就喺反而喺爹哋嗰度學翻嚟。 梗係啦，我又唔知道你邊度學到咁犀利，咁即係寫 big band 就冇得學咁滯。 好難， 即係我覺得冇得，因為我聽完已經呆咗，我之前聽到 係好難。 我聽完你一個演出嗰、那個 big band 演唱會咧，一陣間再可以講。不過而家咧，我就覺得阿 Rosa 話係唱住中文歌。我呢只歌就啱曬噶啦，因為咧就係講真係尤其是菲律賓籍嘅樂手喺音樂人喺香港嘅奮鬥史，就唱因你嘅呢只奮鬥，好嘛？ 好， 就送俾所有曾經喺香港貢獻過嘅樂手。 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到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是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乡，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同你。 常，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到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扬言是心愿冷上，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乡，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天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同你披荆斩棘，为你冲破前途路障，献出千杯爱心与痴情，一切都奉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机场入境检疫安排暂时不太合适放宽至零加零。强调政府有余种工程师必须确保抗疫路稳阵，不会路毁人亡。他又话有空间考虑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并会尽快做。卢颂茂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今年二月新冠确诊宗数徘徊几千宗时，曾经讲过与病毒共存只会共赴黄泉。到目前感染情况差不多，已经开始放宽防疫措施，是否有违当初的讲法？他回应说，现时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应对疫情能力及医院系统已经提升，更重要是确实有很多长者染疫后离世。他又说不想再去争论，强调不可躺平抗疫。政府明天起放宽海外或台湾从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认为，新措施对香港的影响不大，不会出现大爆发，相信香港的疫情发展会类似新加坡，在每日1000至2000宗确诊个案徘徊一段时间才慢慢回落。他指出，香港今年初開始的第五波疫情估計有差不多70%人口受到感染，再加上近月接種率大大提升，產生了混合保護，有效減低確診後重症和死亡風險。許樹昌又認為，如果零加三檢疫安排實施之後，確診個案沒有再上升，相信可以逐漸走向零加零目標。新华社报道，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全国各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报道说，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性質宗旨，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嚴格按照黨中央關於做好代表選舉工作的要求，採取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反覆醞釀、逐級輪選的辦法產生。出席黨的二十大代表資格，屆時還需要經黨的二十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確認。意大利國會選舉開始投票，民調顯示由意大利兄弟黨、聯盟黨和意大利力量黨組成的右翼聯盟支持率大約 47%， 民主黨領導的中左翼聯盟支持率大約 28%， 五星運動黨支持率大約是 13%， 極右意大利兄弟黨的支持率大約是 25%， 是單一黨派中最高。如果黨魁梅洛尼成功帶領右翼聯盟勝出，他有望成為意大利首位女總理。梅洛尼早前说，如果获胜，意大利兄弟党将寻求完善现有经济复苏计划，令到计划更配合意大利需优先处理的经济事项。看守总理德拉吉的政府和欧盟关系密切，今年二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后，他跟随欧盟参与对俄多轮制裁。 外界關注選舉之後，新政府會否延續德拉吉的歐洲政策。梅洛尼支持西方的對俄制裁，分析指他支持北約和烏克蘭的立場，令他成功獲得中間選民支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明日日間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不如都系俾钱啦、 啊！俾咩俾？唔俾得，还咗之后以后都要俾噶啦。 黑恶势力似乎系数之不尽。 何队长啱啱拉咗嘅杨东，涉案金额有成几百万，但系喺成个绿藤黑恶势力嘅阶级之中，佢最多算系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胶袋征费或者在全港18区都设立回收站，这些与环保有关的措施都与助推这个概念有关。它是形容商家利用一些特别的手法诱导消费者作出选择。这个理念在环保方面都经常见得到，电器上面的能源标签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 如果只是跟大家说，大家买一些悭电的电器，但你如果沒有這個標籤的話，大家就很難去判斷得到，大家要做很多功課去找。如果找那麼多，那大家就不想做了。但如果你有個標籤在這裡，很醒目告訴你一級能源標籤，然後綠色，見到這件事的時候就會我就要去做。某一些特定的情況之下，我們去簡化一些資訊的表達，或者我們去表達的形式的時候，去突出某一些的字眼、某一些 的事物的時候，就會令大家的抉擇會不一樣。 这种助推的方法的确是令市民更加愿意为环保行多一步。不过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助理教授钟景林就强调，将助推放在环保身上都要用得其所。 我想在政策制定上高是要有一定的过程去做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这样真的想过度过，有一个的过程讨论过，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为什么不可以开诚布公去做，我们用这种手段究竟是不是真的它对于社会的总体得益来讲是可以令我们同意去这样去做这件事。这个理论有它可取的地方，但我们要用得其所，这个是更加重要。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The rain's new fall, 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 as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t garden, sprung in completeness where his feet pass. Morning is broken. 咦？天光了咩？冇咁早，而家都系10:39啫。你而家听紧嘅系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嘅现场音乐节目《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欧布朗欧雪强。如果你啱啱扭喺收音机冇几耐咧，或者啱啱先至揸住个车翻屋企咧，我话俾你听，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唔系一位，系一个家族，真系成个道氏家族咧邀请咗嚟二千靓歌。我哋多谢杜志慈啊 ，Andrew Torson， 你好你好，多谢晒，咁啊，多谢你带阿妹啦 ，Rosa， 咁啊，带邀请我哋， 诶，咁阿妹咧，阿妹个仔啊带嚟，叫做 Matthew， 咁啊 ，Andrew 自己嘅仔咧，啊，好少讲嘢，因为佢要弹吉他冇得讲，戴住口罩添，咁啊，一个年轻嘅啊，23岁嘅新晋吉他手，咁其实都系讲紧杜氏家族咧，Andrew 杜志慈的爸爸呢就是香港的、差不多是第一代的、音乐人、Andrew 你爹地呢不定是不是 在哪里在菲律宾直接过来又在上海一路做 不是他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内 地、他最初出来做就是应该是去大溪地、 由菲律宾去大溪地先 跟住咧就去日本，佢最後一站就係嚟香港，咁佢就覺得香港幾好，咁佢就決定 settle down 喺香港。 哦， 跟住就識到我媽咪啦。 哦， 跟住結婚咯。 哦，咁其實菲律賓就真係好多輸出嘅音樂人嘅，以前嗰代 好多好多， 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菲律賓人係唔知點解係特別即係有音樂天分。 係啊， 係真嘅，呢個係真嘅。就算你睇到而家啲唔係話揾食，唔係話職業嘅，真係你求其喺中環，你會聽到啲菲傭咧， 係啊， 唱歌好鬼好聽 啊！啲菲傭唱歌好好聽 嘅，好聽嘅。其實佢哋自己可以開演唱會嘅，真係好嘢。咁呢個係天分嚟嘅，呢、這個遺傳。咁Andrew 咧就係、是、變咗係香港嘅菲律賓音樂人嘅第二代啦，幾乎。会唔会系第二三代？ 可能第三啊， 系啦，可能第三代啦。咁啊，而家咧就变咗你个仔呢啲系第四代。 Yes， 咁啊，我成日都讲，头先讲咗啦，系我由细细个唱歌已经开始有机会开始管唱片咧，好多菲律宾人即系 帮你录音， 帮我录音啊，编曲啊，甚至我好早咧已经喺丽的电视嗰度唱过，咁、当年嘅丽的电视咧。做音樂的總監就黎小田啦、Michael 啦，咁另外其實真正喺度做音樂嘅咧，長住嘅咧就係奈奈 奧金寶。 奧金寶，哇！這個我前輩我真係好中意佢，係好好好嘢，好犀利。因為佢嚟好簡單，如果你想欣賞奧金寶嘅音樂咧，你聽即係初期《麗的電視劇》嗰啲主題曲咧，全部都係佢編嘅，尤其是弦樂部分啊。哇！真係成個弦樂 萬里長城， 係啊， 就係 全部係佢編㗎， 係啊， 上全部嗰啲葉振棠啊嗰集， 冇錯冇錯。 部咁奶奶就真係一個好好嘅老人家啊，咁真係好掛住佢。咁當然，如果你講本地嘅菲律賓籍嘅，仲有好多啊。由你講就啱曬 嗱，Tony A 啦。 系啦 ，Tony A 系我哇，就同我合作最多啦，因为宝丽金， 宝丽金啊嘛， 宝丽金我全部唱片都系佢弹。 系啊， 啊 Tony A， 老东尼，仲有咧就系有啲前辈啲嘅噃， 再前辈啲嘅，譬如 Chris 啦， 啊 Chris 巴比达啦， 巴比达啦， 系啦，即系陈百强嗰啲好多嘅歌全部佢改编啦，今次多珍重啊等等， 系 而家 Chris 都好似喺香港又翻咗嚟，有时又喺北京啊咁样，上海啊咁样，咁其实即系。我哋香港，其實佢哋都係喺香港大嘅，係咪 ？Chris 唔係， 佢唔係。 Chris 同 Tony 都係好似係即係細細個就嚟香港， 嚟香港 係咯。但我就係香港出世 嘅。哦，你香港出世，係你係最新一代啦。咁其實你一路成長嘅時候，你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啦，因為自己覺得係菲律賓人嚟嘅啦。 即係你個樣子就似曬中國人嘅。 係啊，其實如果唔講咧，即係讀到之前就係 姓杜嘅咯。 係啊，我覺得都係兩邊咯，我都 係 兩。 所以你係讀嘅傳統嘅中國學校。 系啊，我识睇中文，识写中文， 识写系啦，系一啲都冇分别嘅同我哋啊。咁啊，有一个好处嘅就系、是、你咧就成全咗嗰啲音乐细胞， 嗯 啊，但系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嘅中国人 ，yes， 呢个 perfect。不如咁啦，我哋即系如果咁样讲香港嘅音乐历史，真系有排讲， 嗯， 已经系你系第三代、第四代嘅 Matthew， 就系你妹妹个仔， 嗯， 唱歌都好好听。可能都会是一路传下去都是靠他。Matthew, 跟我们唱一首国语歌来。 好这首歌是爱很简单。 不简单的。 忘了怎么开始也是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直线间发现自己也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天堂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雨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哦、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你说你也爱我，是你，不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爱的天亮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雨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说你也爱我、哦、I love you Yes I do 永远不放弃 baby 只爱你的权利如果你还有一些困惑、oh, no, 请牵着我的心轻轻I love you 是爱你的权利。 Thank you, Matthew. Matthew, 我剛才彈吉他的，多謝你介紹啦。杜俊科就是 Brian， 就是你的表弟嚟。 表弟是表弟。 是表弟啦，因為你媽咪的哥哥呢就杜志慈，杜志慈的仔。啊，咁系你表弟， 表弟，冇 错。今日咧就因为我哋介绍嘅系杜氏家族嘅啊，成个家族嚟嘅音乐，多谢晒《爱很简单》嘅陶喆嘅歌曲。头先都讲过啦，亦都表演过咧，就系母女唔系母子合唱啊。今次啊，阿妈咪有咩感觉啊 ？Matthew 同妈咪唱一齐合唱，以前有冇即系有冇试过？因为妈咪好耐冇唱歌噶啦嘛，最近先呢一年先唱翻嘅啫。 其实个感觉好奇妙嘅，因为我平时都唔系太大机会同佢咁样合唱嘅，系即系呢一两年咧，我哋成日都去 Andrew 舅父个屋企咧，咁就练歌啦。嗰阵时系啦，咁就练咗好一系列嘅歌啦。咁嗰阵时先有机会咁样全家人咁样大合唱，同埋一齐玩音乐咁样。 你讲得啱啊！真系音乐咧，原来系。除了自己可以治愈啊，即系 entertain 自己啦，就原来可以维系一家人的感情，最好的方法。就算你好似普通，就算不是音乐人啦，吓 Andrew， 即系佢屋企一齐，大家一齐几兄弟姐妹或者同爸爸妈妈一齐唱 K， 你话几奇妙呢，同爸爸妈妈唱，咁你今日就得啦，同妈妈合唱， 音乐联系咗我哋，我 系啦，喺边度揾到呢 Somewhere out there。找到的 先你讲过，音乐是可以维系一家人，可能维系一个社会，维系我哋嘅音乐宇宙。而家我哋唱歌，世界嘅专家都话，唱歌系世界上最令人开心嘅事。 One, two, three, four。 Sing,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大家，我谂唱歌咧就系世界嘅共通语言啦。而且咧，我觉得咧，譬如玩乐器梗系既然好嘢啦，不过要学，要练。弹钢琴也好，弹吉他，任何乐器咧都要花好多时间咧去锻炼。但系唱歌咧，应该系人都可以唱嘅。即系总之，你可以发到声咧，都可以。好似头先咁，我哋一齐，好似全家人咧一齐 enjoy。呢个叫做 sing， 当然都系来自 Carpenters。哇！真系好歌咧，如果可以继续唱咧，就时间过得好快噶，已经接近十一点啦。咁今日咧，我再次讲一讲咧，就系杜志慈家族又写，仲有冇嘅？其实你家族里边仲有冇人去玩音乐啊、唱歌啊？ 我哋呢家人就系咁多啦。咁但系当然我就 Twason 有好多嘅 relatives。 姓 Twason 嘅都香港都好多噶。 香港都有啲，但系菲律宾嗰边有好多。 哦，咁样 都有 可以咧嚟一次，即系讲飞系啦，定系 Twason concert。咁其实你都真系好，我觉得好期待嘅。即系你虽然年纪都唔系话太细，但系都细过我啦。咁但系点可以咧？就真系可以领导一队，即系咁大。我谂全香港而家即系最具规模，而且即系最有型、最好嘅 big band。Big band 即系好快咁样讲一讲，有几多人咧？我上次睇你个 big band 有成哇，阵容犀利， 20个咯， 20个， 全部20个。 咁啊，主要咧即系吹口为主啦，吹口咧就包括有 5个 saxophone， 吓，4个 trombone， 4个 trumpet。呢个13个呢个组合咧，就先至可以叫得系 big band。 big band 系少啲都唔得嘅。 都得嘅，但系 唔系咁 要正规嚟讲就 正规。哇，咁啊，如果大家真系再有机会咧。听下杜志慈领导呢一队真正嘅 big band 我想是不是有没有机会啊出年。 傾緊，真 傾緊啊！好啊，我好希望有，因為我坐喺即係有時我有幸坐喺第一行咧，直情 enjoy 到我傻咗啊！我直情暈咗咁滯。十一點嘅新聞報道後，我哋繼續 enjoy 啊！所餘嘅一小時2000靚歌再重聚。 抵擋將尋求完善現有經濟復甦計劃，令到計劃更配合意大利需優先處理嘅經濟事項。看守總理德拉吉嘅政府同歐盟關係密切。今年2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后，他跟随欧盟参与对俄多轮制裁。外界关注选举后新政府会否延续德拉吉的欧洲政策。梅洛尼支持西方的对俄制裁，分析指他支持北约和乌克兰的立场，令他成功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超强台风奥陆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晚上9点，奥陆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同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并进入南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掂毒品，佢就会损害你嘅身体同精神健康，仲会摧毁你嘅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搵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Before the rivers run for the last sad goodbye. Let u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当年有一出青春爱情电影的主题曲叫做蓝色气球 Blue Balloon 或者叫做 Hourglass Song， 这首歌呢很有印象呢。除了原装的 soundtrack 之外，我们许冠杰阿 Sam 都重新录过的，所以很多当年喜欢听歌的人都会记得这只 Blue Balloon。 11:09，我们回来2000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Au， 我们有 Andrew Torson 到致辞家族。当然多谢今天 Andrew 呢就特意带来很多 Carpenters， 差不多成为了今晚的主题。讲起 Carpenters 的歌，刚才我们唱过 Close to You, We've Only Just Begun, Superstar, I Need to Be in Love Yesterday Once More， 哇，声太多太多，还有一些好像未唱我都想听，譬如听日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天文台说没有过播，但是他说 Rainy Days and Mondays， 会不会落呢？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ey. down. I'll say goodbye to love. No one ever cared if I should leave or die. Time and time again, the chance for love has passed me by. And all I know of love is how to live without it. I just can't seem to find it. So I've made my mind up, I must live my life alone. And though it's not the easy way, I guess I've always known. I'll say goodbye to love. There are no tomorrows for this heart of mine. Surely time will lose these bitter memories, and I'll find that there is someone to believe in and to live for. Something I could live for. All the years of useless search have finally reached an end. Loneliness and empty space will be my only friend. From this day, love is forgotten. I'll go on as best I can. Say goodbye to love. I'll say goodbye to love. 多谢 Rosa Torsen 同我哋唱一只 Matthew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嚟 Goodbye to Love。咁啊，头先唱和音嘅就 Matthew 话同埋杜志慈。仲有弹吉他嘅咧，好出色嘅杜俊科啊 ，Brian。讲起呢啲歌咧，我就而家就诶飘下飘下，好似咧诶，突然间好似自己揸紧车，因为每一次我揸车都会听 Carpenters。咁你今晚唱嘅歌咧，大部分我都会经常听嘅。咁所以有啲歌咧，就我都话 Carpenters 最舒服嘅 Karen Carpenter， 就同埋佢哥哥啦，又系一个家族咁样啊，同你哋好相似。好似嘅，系就哥哥同埋妹一模一样。咁佢哋都佢哥哥咧就好似杜志慈咁啊，好叻嘅啊，将好多嗰啲歌咧就拣咗，然后编晒，好似今晚一样。咁有只歌咧，原本咧就系一个加拿大嘅民歌手 Anne Murray 嘅歌曲嚟。咁但系 Carpenters 就将佢借过嚟，哇，好中意，叫做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我就好似呢只歌一样，重新。代入咗呢一个音乐嘅爱河，就系呢一首。 Dreaming, I must be dreaming, or am I really lying here with you? Oh, baby, you take me in your arms.And though I'm wide awake, I know my dream is coming true.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by.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kick. It must be magic, the way I hold you when the night just seems to fly. 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Heaven is that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我刚刚又堕入爱河，因为这歌实在好好听。多谢 Andrew。Andrew， 我介绍一位仁兄俾你，即系姓杜嘅，同你同姓嘅，佢叫做杜斯先生。 杜斯，哦 ，got it， got it。OK，Mr. Tusi， 电影嚟，大家还记得德斯汀·霍夫曼 （Dustin Hoffman）， 即系男扮女装。最受欢迎的男扮女装电影主题曲，原曲是 Stephen Bishop。 我们现在今晚请 Matthew Ho 唱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Time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Looking backGues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they met and what make it last. If I found the place, would I recognize the face?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So many quiet walks to take, so many dreams to make, and with so much love to make.Telling me it must be you, and I'm feeling it will just be you all of my life. It's you, maybe it's you, it's you, maybe it's you I've been waiting for all of my life. Thank you， 多谢晒 Matthew 嘅《Might Be You》电影嘅导师先生嘅主题曲。我哋今晚咧好多 Carpenter 嘅歌，我哋向 Karen Carpenter 致敬。当然我们也都怀念另外一位最近离世的 ONJ Olivia Newton， 他有很多好听值得我们怀念的歌曲，好像这一首 I Honestly Love You。 Maybe I hang around here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We both know I got somewhere else to go. But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 that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But I believe you really ought to know.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 see it in your eyes. Maybe it's better left unsaid. This is pure and simple.Realize that it's coming from my heart and not my head.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I'm not trying to make you feel uncomfortable.Trying to make you anything at all, but this feeling doesn't come along every day, and I shouldn't blow my chance when you've got the chance to say I love you.The first heartbroken, my eyes are not the first to cry. I'm not the first to know. There's just no getting over you. I know I'm just a fool who's willing.Can't you see? There's nothing else for me to do. I'm hopelessly devoted.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当然同头先就系 Honestly Love You 都系 O.N.J. Olivia Newton-John 嘅名曲。多谢晒 Rosa， 多谢晒 Andrew。原来已经十一点半啦，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导师家族。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89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相隔大约两个月，单日确诊个案回落至3000多宗嘅水平。新增个案包括3780宗本地感染，以及117宗输入个案。再多10名患者死亡，年龄介乎61至92岁，其中5人未完成接种3剂新冠疫苗。第五波疫情至今9903人离世。现时有2066名确诊患者留医治疗，其中39人危殆。另外，再多2间安老院舍录得阳性个案，各有1名院友受感染。共有6名院友界定为密切接触者。下一期电子消费券10月1日发放，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话，消费券适用于本地的零售、餐饮和服务业的实体和网上店铺，包括提供旅游服务的本地商户。本港作為細小和高度外向型經濟體，不少零售和其他服務業的商戶所售賣的貨品或提供的服務，都是涉及進口貨品或輸入的服務，但是當中亦都包含本地商戶投入的服務，對本地經濟有貢獻。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指出，計劃自去年推出，明顯刺激消費氣氛，提振消費需求和支持不同行業商戶的經營。電子支付儲值工具個人帳戶新增800萬個，企業帳戶新增超過15萬個，顯示計劃符合推動和深化電子支付應用的方向。英国首相卓惠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签署在俄国部动员的法令，是因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未能够取胜。卓惠斯说，不应该被普京的武力恐吓和威胁吓到，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和对俄实施制裁，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至关重要，需要与盟友合作应对独裁政权日渐增加的威胁。卓惠斯提到，脱欧协议指英方仍然寻求 透过谈判与欧盟化解涉及北爱尔兰议定书的分歧。他又说，英国与美国之间有特别关系，决心令到这份关系变得更加特别。加拿大东部受到风暴菲奥娜吹袭，导致广泛停电，有建筑物被卷入海中，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奥娜在登陆之前虽然从3级飓风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但是仍然具有破坏力。东部沿岸省份多个市镇街道严重积水，电线杆倾倒，有大树被连根拔起，有港口附近的房屋被巨浪冲毁，部分城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不要外出，有灾民需要疏散。纽芬兰省最西南端的一个港口是重灾区，几间屋和一座楼房被冲入海中。电力公司说，新斯科舍省80%用户以及爱德华王子岛省95%用户受到影响。新不伦瑞克省和纽芬兰省部分地区亦都停电。

我从来没在香港看过这么大的 Big Band Show。多谢你啊 ,Andrew。 你不 用说。是啊。如果说 起 Big Band, 刚才你略略解释过了，起码都要。 吹的就一定要13个啦。 是啦 ,13 个。就包括。 就5个 saxophone。 saxophone, 是啦。 trombone 4个。 trombone 呢中文呢就叫做。 长号。 长号。即伸缩那些呢拉来拉去那些叫 trombone 啦。 就第四个 trumpet 就摆在最后，因为他们很大声。 是。 所以他们就要摆到最后咯。 起码13个但不是全部，因为你要加对成 rhythm section。 就有 rhythm section, 当然。 rhythm section 有鼓啦 ,bass 啦 ,guitar 啦是啦是你的钢琴啦这样啦。咁即係搞到成20人起碼咁先叫做 Big Band。咁嘅 Big Band 喺香港呢可以講係真係唔好話唔多，即係差唔多絕無僅有。 嗯、 因為而家好難組織到呢一隊即係好 professional, 好專業嘅音樂人。咁我見到 Big Band 裏面多數都係一啲菲律賓籍嘅樂手，有時吹奏。點解吹奏即係咁少，即係本地即係香港人？ 我覺得係因為好多後生嗰啲咧，佢哋佢哋覺得好難，即係好辛苦啦，即係吹，尤其是 trumpet 一小號咧，要吹高音咧，係非常非常之難， 係好精彩嘅個人，係啊， 咁所以就冇乜人肯，即係我比較揀啲易啲嘅啦，咁學呢個咯，咁樣咯， 係啦，好似喺邊時咁學鋼琴咯，邊時係咪咁啊？細個嗰陣冇諗過，其實女仔多數99% 都是學鋼琴的， 沒 有想過吹其他東西，但真你想想要真吹奏真的很麻煩、即要學又難、練又難、只是抬個樂器也很難、你譬如你是 French horn 的彈 double bass 的，你就真的 但我 Big Band 是有一個很奧妙的東西的，即係佢個奧妙，佢唔係嗰啲古典音樂，古典音樂係 fix 咗噶嘛， 係啊， 佢冇得變， 冇錯。 但係 Big Band 咧，佢係仲有啲 solo， 即係佢可以出嚟 solo 咧，咁嗰陣時佢可以自己發揮嘅。 係喎，係 喎，好似我哋嗰日有咪有一個好矮嘅咧， 係， 但係吹個 baritone， 個 baritone 差唔多佢咁高嘅啦。 係啦，嗰個好後生嘅年輕人， 係好犀利啊， 好叻啊，好有 好難吹個 baritone 係好難吹嘅，仲要咁細粒喎。 我又冇見過人吹即係 baritone 嘅 saxophone 嘅，真係好。 以前有的菲律賓，但係 我冇見過啊，直情 過身㗎啦。 係因為你日買嗰、那個 都唔平啊， 好大個，即係成個人咁大啦，即係差唔多，同佢個身形差唔多， 真係。 咁所以變咗呢啲咁難能可貴咧，要希望阿杜志慈可以即係再次將呢個 concert 咧，即係重演或者係再一路加落去啦，一路咁樣發揚光大，即係咁就好啦。咁因為Big Band 咧，即系我嘅契爷啊 ，Uncle Ray 最中意嘅，嘅佢最多 Big Band 嘅 CD 嘅音乐嘅，佢嘅宝藏嚟嘅，啊，以千计嘅，佢呢个冇人有噶啦，系佢有嘅啫。咁希望咧，即系我一句讲晒就系，好嘅音乐系需要传承落去，一代传一代。Carpenters 头先唱咗好多，多谢 Andrew 拣咗咁多 Carpenters， 认为咧变咗今晚2000个咧系一个。少少嘅 Carpenters 之嘢，當然要多謝主唱嘅 Rosa Tucson。Ticket to Ride。Thank you. Tickets to Ride， 好啊！再多谢阿杜志慈，因为大家听呢啲歌可能听咗好多年，但系一只由 Beatles 嘅版本变咗做咁样嘅特别嘅版本咧，就要细心去编曲。今晚系一个 live 嘅，系现场嘅，啊，冇预录嘅，咁但系都可以做到一个咁精彩嘅编曲版。多谢阿 Andrew 嘅 Ticket to Ride， 多谢晒 Rosa。Thank you for singing this. 当然 Rosa 的仔头先已经表演过啦，啊，道士家族里面的成员 Matthew， 希望歌曲就好像你这歌一样，百年树木慢慢成长，去到最后变成一棵大树，在道士家族里面成为重要的主角。 OK， 联想后又会的周年宴，即将跟你遇见，令我红起一张脸，又乱得比未昨天，残酷地再见，是你显得礼貌谦谦。故事也许终结十年。而没太多需要挂牵，怎用最奢侈的怀缅好好给你实践，这是我无止青春的结欠，跟你没发展情路越行越远，几多对着想爱和情变，沧桑离万次你唇相向在这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未曾捉紧你那样放开，面对我们成长必经斗幸福 福竞赛。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在人海再遇，说一些大概。你要走，我要追车，彼此生存路线各有月台。能否用你今天的微笑，播映一次合照景，令到回忆都给污染了，真相被揭晓，原来是唯独我此刻带着欢笑来凭吊，这一场玩笑漂亮地足照，在这灿烂时光再后悔都精彩。 百年树木，千年树人啊！希望有你音乐，我讲嘅音乐啫啊，一路变成咗诶。永远都不会凋谢的一些植物或者大树，好像那棵树呢越来越阔就好了。那啱的，因为今天呢就成除了一个好的音乐呢，就又到支持同埋佢家人一起来呢，就即是做了一个传承的感觉。我经常都讲的这个字，因为音乐是要传承的。咁啊，尤其是我哋啲舊嘅歌啦，即係如果唔係經常攞出嚟演繹下，或者今晚我唱好多 Carpenters， 整下一兩代咧就會唔見咗。咁最重要就係我會再提一樣嘢咧。雖然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冇辦法容納一個 Big Band，Big Band 咧中文就咁叫大樂隊啦。咁頭先啊，杜志慈都解釋過咧，起碼都要13個吹喉，然後再加個 Rhythm Section 有成20人嘅。咁我諗其實大家聽好多嗰啲。怀旧嘅四五十年代嘅所有啲爵士啊，嗰啲唱片啊，甚至嗰啲歌星嗰啲流行曲咧，好多都系用 Big Band 嘅。 其实唔系一定爵士噶啦， 系啦。 而家你听到有啲流行嗰啲 都用 Big Band， 都会用到 Big Band。 如果我就好渴望咧，如果有一次系喺香港啦，有你啦，咁我而家喺今晚咧，我好想改你一个名，一个花名，唔好话花名啊，一个绰号叫做 King of Big Band of Hong Kong， 系真嘅。因为如果唔系杜志慈咧，即系呢一个天王去领导同埋即系安排呢个 Big Band 咧，香港嘅 Big Band 可能系消失嘅，从此真系会消失嘅。因为我已经即系听咗咁耐，冇人，好少人可以能够做到 Big Band。即系虽然佢识嘅，但系佢做唔到，即系你爸爸嗰代先至有。咁但系佢哋都系。可能在夜總會啊，都冇咁多人嘅，係咪？咁誒，呢啲 Big Band 咧，就係喺外國以前咧，五十年代啊，50、60年代先至可以做得成啊，喺啲電視節目啊啲咁樣。 但係亞洲其他地方咧，Big Band 都仲係好流行嘅， 譬如日本啦，係啦，係啦，係，因為日本係一個好先進，即、就、係、是、音樂上面好先進嘅國家。我哋喺80年代都係借镜，所以我哋香港才有咁蓬勃啦。 冇错 啊，真系佢乜嘢音乐都能够可以接受。 今天就很开心可以请到Tourson 的 family 的道士家族，包括他有道士慈，他的妹妹 Rosa 和 Rosa 的仔刚才唱歌的 Matthew， 请你两个合唱最后一首歌。 好 1, 2, 3, 4。 Breaking my heart. I couldn't if I tried. Honey, if I get restless, baby, you're not that kind. Kiki D 的名曲叫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今晚我们有 Rosa Tourson 和 Matthew Ho 两母子的合唱，今晚继续多谢我们的主角杜志慈精心编曲，哇真的很精彩，在这个 live 的， 希望大家喜欢我选的歌啦， 一定。咁多谢杜志慈的公子 Brian 的精彩吉他，当然多谢现在弹紧 keyboard 的 Vince，多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 Sleep, lay me down